还钱啦、 啊！哇，真系唔讲得笑啊！其实我哋咧喺 I G 嗰度咧争落好多数噶。 系啊，我都想讲呢样嘢啊！ 争落好多片未还俾大家。 我有啲 mark 咗落个 to do list， 有啲今晚要 po 出嚟噶、 啊， 即系唔好砸过年啊！ 唔好砸过年啊！系啊，咁我哋争一条咧，即系上次惩罚奔神嗰条片啊！ 系 系啊，好劲噶，有奔神嘅老婆参与添啊，直情系啊，系冇想睇咧。 跟住有我哋录新年 J 啦，嗰个咩啦？ 我想话我病到五颜六色嘅时候，佢已经叫咗有咁样。系啦，咁仲有一条我哋录咧，嗰个新年 trailer 嗰个啦，那个 trailer 就嚟播完啦。 系嗰个 studio one take live version 啦。 系啦，咁样。 我谂你年三十嘅时候贺一贺佢嘛。 系啊，多谢晒。 梗系今晚铺啊，谂住。 跟住仲有咧，仲有咧啊，仲有因为话过1500咧，我哋就会公布咧呢个阿波胜咧当时面试港台嘅嗰条片啊，入边又扮女人啦，扮坦克车，总之扮咗好多稀奇古怪嘅事情，俾你哋睇到啊，最 organic 啊，有机波胜嗰条片啊。 即系有三条片喺手啊！我哋今日， 唉，我觉得唔好讲咁早咯，有啲你知道我哋两个。 其实啲人话啲演算法咧，你喺呢啲大时大节呢啲夜晚咧铺咧，其实冇 冇人睇噶嘛，系啦。 我哋会找数嘅，因为呢啲嘢最忌砸过年啊嘛。 冇错。 同埋我都可以 check 紧自己电话有啲咩人差我钱咧，我都。都是时候要追下他们还钱啦，或者如果你知道你差我钱你听到的话，麻烦你还钱啦。 你好罩忌这些东西的是不 是？我会的，我不强求，但我会在意咯。即是譬如你差我1000元咁先算啦。你真系差我千几蚊啦！ 我还咗啦， 你 还 咗啦嘛？ 我争你1793啊嘛！ 即系假如果你冇一个动机去还或者咩，我会提一提你。喂，年尾咯，走数咯咁啊，我会提啦。咁但系最后你各种原因之下冇做到呢个举动咧，我唔会喺即系指示之前突然之间威逼你话喂再追多次就唔会嘅，即系叫温馨提示咁样样咯。 OK， 唔系如果唔系过咗指示就拉出五门去抽斩咁样样。 系啦，因为我其实系一个好怕追人钱嘅人嚟嘅，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个概念好奇怪，因为我觉得我追人钱好似我好贪钱咁啊。会觉得我好，我同你之间嘅关系，那个 conversation 系个重点系钱，而系好似显得我好在意钱咁。但系其实怪个位就系因为本身系我借咗俾你啊嘛。 咁嗰人真系争你钱啊嘛。 系啦，但系就系过唔到啦。 嗯。 而曾经有一次咧，系我唯一次啦，叫做未收到数嘅， 系 叫做俾人半呃半成嘅。几年前咧，嗰阵时 join 嗰啲健身室嗰啲， 哦，即系你对你自己做啲要求嘅年代， 五六年前啦， 咁好耐之前啦， 嗰时候 Eric 督促住我，咁我哋一齐去做 gym 咁啊，咁其中一间咧就佢有啲试玩嘅，试玩几次之后就唔知好平咁样就俾你 join 啦，本身咧我就系喺试玩嘅时候，你当系喺沙田嘅分店度玩，咁咧沙田始终咧唔就脚。咁喺 join 个 membership 嘅时候，俾咗钱左右啦，就哦，其实咧我可唔可以转翻去，譬如旺角尖沙咀嗰啲分店嗰度？因为我玩 one club 嘅啫，系啦，因为我觉得 all club 对我嚟讲冇乜意义，因为其实我每一日嚟嚟去去都系去嗰啲地方啫嘛，系啦，就算可以半岛有一间，我都唔会特登入去嗰度，然后做嗰个 gym 噶嘛， 系。 咁佢就嗰、那个sales 咧就，诶得，冇问题， 系， 我帮你转啦手续，系啦。跟住佢就話：不過咁樣，因為咧，始終係兩間嘅分店，咁所以咧，沙田嗰間分店咧，你當2000零蚊咧，我已經俾咗噶啦。佢就話：因為嗰啲我哋公司嘅手續上啊，嗰啲咁樣就比較麻煩啲。不如咁，旺角嗰個分店咧，尖沙咀個分店，你再俾多一次錢先。咁然後咧，我就會再將成功做曬成個手續之後啦， 將沙田嗰筆錢再退翻 俾我。咁啊，年少無知，咁覺得哦，你咁大間公司唔會呃我啊，有曬單有曬成啊，咁樣樣。咁同埋係咯，即係我要揾嘅時候揾到嘛，咁我就冇所謂啦。咁嗰陣 同埋就咁聽都合理嘅、那個收費。 係啦，同埋嗰個場合係又係坐喺 reception 嗰啲圓台咧，咁跟住佢同我 one on one 咁樣講，咁佢又好 firm， 咁嗰個氣氛之下，我覺得OK 啦，唔緊要啦，俾張卡佢咁就簽啦咁樣。咁啊好啦，咁即係我俾咗兩次錢啦，後屘佢就得噶啦，我會我哋會即係過翻啲數俾你噶啦，你到時 check 户口啦咁。咁當然去到指定嘅日子冇啦，咁我就開始追佢啦。然后佢就开始诸多嘅原因就话，得搞紧，等一等，等一等，一路拖住。后屘咧，佢直情话啊，唔好意思啊，即系嗰嚿钱咧，公司即系 hold 住咗定点样样？ 系， 你要迟少少先， 之後再退翻俾你，咁我就、因為等咗都差唔多幾個月啦、我開始話，不如你個人私底下咧，你俾翻我先啦，即係嗰嚿錢你之後公司退翻，咪攞翻定點咯？然後佢開始咧好有說服力噶，佢就話誒、其實咧我本身咧自己嗰啲財政經濟上都麻麻地啊，我近排户口咧俾人凍結咗啊咁。跟住咧，仲要影埋一封信，话佢户口俾人冻结咗喎，咁样。 你同佢好 friend 噶？ 唔系啊，但系 WhatsApp 沟通啦，嗰、那个。 但系你点会 friend 到你同一个 sales 话，不如你自己回住水俾我先啦、啊，之后公司回俾你，你再代埋咯。呢、這个听落似系同 friend 嘅处理手法嚟噶。 因为我系同佢讲话，我唔理你，即系你谂方法俾翻钱我啦，因为等咗几个月啦嘛，咁跟住。即系言下之意就系你自己度住好咩都好啦咁，佢话公司嚿钱锁住咗未俾到，但系我自己本身经济状况亦都好差，我自己想私底下度俾你都度唔到， 哦，明 白。然后就影埋咧个咩银行户口俾人冻结咗啊，嗰啲信啊 send 晒嚟俾我咁样， 真系好全套嘅一个装备。 系啊，我嗰时都真系每个礼拜 send 一次 message 去追佢得尾噶咁样，然后追到一个位系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厌啊。即系我自己都觉得烦啊，又要我提，又要我提，唉，算啦咁。 系 最后慢慢就飞欧咗件事啦，然之后嗰啲钱我系冇攞翻啦，最后 即系到依家为止都冇攞， 冇攞翻啦。嗰、那个人个名我都唔记得啦，即系虽然嗰阵时好似 friend 咁，个礼拜 send message 俾佢，仲 friend 过我真系嗰啲 friend 啊，但系我而家连佢个名叫咩都唔记得啦。 其实算唔算系诈骗咧？呢啲行为，即系我觉得佢摆到明都系拖数，谂住拖到你，好似你头先咁讲，就系、唔记得咗，然之后就算啦件事。 咁呢啲时候你会好多猜度噶嘛？咁跟住同啲朋友讲开就话，诶，嗰、那个人好明显就系佢自己咧财政上面有问题，又话俾人冻结咗啊嘛，于是乎就用呢啲方法就将啲数即系冚落去去还钱啊，或者点样样。 啊 即系佢话嗰啲朋友嘅自己分析似系咁样样，因为佢 send 晒信嚟话俾人冻结户口嘛，你一定系财政上有问题啦。咁啊用啱啱嗰啲嘅方法，有现金即刻就可以自己去处理咗自己个人问题先咯。咁跟住冇啊，最后收唔翻啊，咁啊，咁我就当 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唔想着健身做运动咧，你就可以讲呢个故事出嚟啊。 系 系啊，即系我俾人呃咗，心里有阴影啊！我唔想再接触呢个行业啊！ 我唔想 join 任何 team 啦、啊，因为俾人呃过啊，除非你 sponsor 我啦。 我想睇下 Eric 会点样处理你呢个无赖、 啊。你就会话，咁你自生自灭啦，你肥系有原因嘅咁， 冇得救啊你咁我呢个几好，系啦，呢个都可以成为呢个唔做运动的一个理由。 几好啊呢、這个，我都冇谂过用呢样嘢去卖惨情添。 唔系我春天我都会咁，因为我 friend 咧真 系啊，我惊咗 做个 gym 嘅时候俾人呃啊，我好惊。但我想讲咧，即系关于借钱或者点样唔好砸过年咧，我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事。呢、个经典嘅故事唔系发生喺我身上，喺我朋友身上。而我朋友通过呢件事咧，系认清楚一个男人嘅嘴脸。 哇哇， 好劲啊！呢、這个故事啊吓，系啦。咁如果我希望佢听唔到啦吓。咁话说咧，我个朋友咧系有一段时间呢个情路上好迷失啦。佢就同佢同公司嘅一个男仔一齐。 O、okay. 嗰个系一个男人嚟嘅，即系点解咧？佢系有老婆嘅。 嗯， 系啦，咁我同一时间我个 friend 都知噶，即系嗰个好迷失啦，即系我哋身边嗰啲人咧，直情系觉得佢真系一定系鬼上身啊！食饭嘅时候都会偷攞筷子偷夹佢中指啊咁样嗰啲，因为我哋平时觉得佢系一个好叻、好心水清嘅女仔嚟嘅，即系不断地说服佢咁样嗰啲啦。跟住然之后咧，佢都会觉得，诶，唔系咧，佢真系几好噶咁样，好乜嘢啊？佢有几好，佢有个老婆都唔好啦，系咪啊？即系我哋都系会咁样好肉赤咁同佢讲啦，咁样。咁但系都好似你头先追数嗰个状态啦，就系追讲得耐，唉，由佢啦，中意点就点啦咁样。咁但系有一年有一次咧，系农历初三定初四嘅时候，佢同我哋讲咧，佢以后唔会再搵呢个男人。 哦，咁突然 系啊！突然发生咗咩事？我哋好耐冇 update 咯，咁样啦。跟住啦，我 friend 话咧，因为年29同埋年30嘅时候咧，个男人问加埋问佢借咗8000蚊。 哦， 年29同埋年30。 O、okay. K， 跟住咧，我 friend 就好奇问佢 攞嚟做咩？ 系啦，那个男人就同佢讲，佢冇钱封利是，佢需要问我 friend 借钱封利是。之后佢话我 friend 唔知点啊，佢话佢个心突 然之间好唔舒服。 嗯， 点解佢要封你先？因为佢结咗婚啊嘛。 系啊， 即系你仲喺我面前讲呢一件事，即系我哋两个日常相处，你最好少提你有家室呢件事啦，系咪啊？咁再加埋你仲要同我借纸去封利是，我 friend 嗰刻就觉得哇，佢突然之间觉得好唔舒服，即系有一种嗰下真系俾鬼上身啦，应该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喺我 friend 已经面色唔好嘅时候，一个男人仲喺佢面前卖惨。 嗯， 就其实我都明白，但系你我都明唔应该啊，同埋又要借钱又要砸过年咁样。 系。 其实你唔借唔紧要嘅，我咧我又仲有啲即系珍藏版嘅啲 figure 咧，我攞出去卖咧，卖完之后都有7000-8000元都够噶啦咁样。咁我 friend 都知佢嗰啲 figure 都真系珍藏好贵啊，成啊咁样嗰啲嘅。咁其实佢好爱啲 figure 啦，佢就知道其实佢根本冇可能去卖嗰啲 figure， 佢完全系攞呢件事嚟卖惨俾个 friend 听啦咁样。咁我 friend 好有钱嘅，讲真啊，我 friend 谂下之后，佢就借咗俾佢。 O.K. 系啦，佢系好 千蚊 ，O.K. 嘅 两亿加埋大概系有8000多啦。 O.K. 跟住然之后同埋我 friend 同佢讲话唔使还啦， 嗯， 因为佢话我唔想砸过年啦，就系唔想砸过年，所以我当我俾你咁样啦。 哇，好大封利是啊！ 好大封啊！ 8000元利是俾佢。 系啦，跟住个男人哇好开心啦，就即系话之后我哋去旅行去食饭，又即系许下一堆嘅承诺啦，咁样。系啦，跟住我 friend 就年三十到年初一，即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时候，佢突然之间就会觉得一个连8000元利是都攞唔出嘅男人，仲要同我借钱，借钱得嚟要卖惨。 我跟佢做乜嘢啊？ 系啦， 我当佢啊，我真系乱噏。嗰、那个男人啊，佢人工有50000元先算啦，佢唔系可以全部贡献我度，因为佢有个家室啊。你条数好唔抵啊！ 我想话你头先真系开口中，呢、這个就差唔多系真系个男人嘅收入，系啊。跟住我 friend 就 咁都封唔到利是， 系啦。点解个男人会咁失败嘅咧？仲要佢同佢情妇，即系佢自己都点啊？佢同佢情妇借钱帮佢老婆封利是，哇！呢、這个世界 会太诡异啊！ 佢老婆系咪冇揾工咧？咁样 佢老婆系冇翻工嘅。 哦， 好啦，我唔好再讲，我惊我啲 friend 听到。跟住然之后，哇！你呢、這个呢件事，佢话佢嗰瞬间，佢突然之间觉得我到底同咗个乜嘢垃圾一齐咗咁耐，嘥晒老娘啲青春。 唉， 佢嗰瞬间突然之间觉得佢失去呢个男人，但系佢搵翻自己。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年三十同大家讲个励志嘅爱情故事，中唔中意先？ 中意， 系啊！ 直头要听歌，我觉得听歌听啊要。虽然钱财只是身外物， 冇错， 但是呢只歌都几应今日嗰个天气阴阴地天，望下个窗出面嘅时候，突然之间谂下，咦，有人争我钱，我系咪应该攞翻翻嚟咧？ 看眼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身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你睡，睡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点你走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为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还靠什么找到爱？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最深，渗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难，流泪太应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为失恋自己。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而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罗福道。后少少咧，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一段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化涌，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咧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鲤鱼门道嘅车龙咧都排到近东隧嘅收费广场。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九龙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亚公湾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大埔道因为有维修工程，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快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斜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哇，好香啊！ 好好吃啊！ 丰衣足食庆团圆。 子豪阿摄，新一年有咩愿望啊？ 天儿，我要发达， 我要发围。 咁啊啱啦，我哋三五成群过嚟一齐准备呢一味冬菇发菜蚝豉，食完啊包保发财好事啦！如果唔系等你哋发达同发围，咁你等到几时？ 嘿，跟住你，好快嘅啫。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2021情人节，听首情歌最 sweet。 波成，爱你的家人你会怎么做啊？ 爱要讲出口。 你会讲什么啊？ 讲一些关心的说话。 你会怎么关心他啊？ 阿妈，你都几十岁了，记得要身体健康，多喝水啊。听不听到啊？ 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鼠年最后一日了，你有什么感觉啊？ 波成，我已经准备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虽然同样的说话12月31号我都讲过一次，不过希望今次成功。 我想战胜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搏无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独，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底，拾回活着的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朗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 巧林歌曲名称叫做浸浴，一个令你充满希望的 moment， 希望可以陪你度过一啲唔太好嘅时间。 当呼吸变差，进展可以吗？想讲都变哑，昨天思想分化。

咁调翻转啦，应该系人去操控你手入边嘅时间噶嘛。但有阵时系有啲难度嘅，因为我哋直情连自己嘅人生，甚至乎自己中意边个都未必操控得到。 从何月说起，每世只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耳边记挂你的声线，却难以肯定，或然没发现。 的组合，组合名称叫做石山街。第一首的排台作品，歌曲名称《暗恋家》，当中提到自己是爱情当中的配角。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是配角，就算消失了不在这里都不紧要的，但其实每个配角的力量都很大，集合在一起之后可以拯救地球。 再合成造注画，若变假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堆化，尊贵的转眼，去抵抗风化，火灾之中，请你回来别要怕，请游队不单枪不马，变成就变化，不再知。责任太多。 啦，翻嚟啦，佢哋系 See You Star。重聚之后嘅第一首派台作品，歌曲名称《集合吧，地球保卫队》。听唔听到救火的少年嘅声音？填词有梁柏坚 ，See All Star 最新作品《集合吧，地球保卫队》。集合嘅时候可以救火，可以保卫地球，但系记低一件事，可能要轻轻摆低自己嘅一啲嘅过分嘅要求，要同人哋磨合多少少。 他跟他都讲率性，要痛快透顶，活着为方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件事，就像越独立越似神圣。说句爱这个我，要最爱我，愿与街你哪里会听？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旁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劝话，呼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入风幽。 梗系 Anson Low 卢汉庭啊！ 尖酸的流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话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入风幽。是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问你普通恶动问候。 过他，几千位几千次不讲你句挑剔所说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你会懂得吗？会了解吗？谁有梦过吧？谁无创疤？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新老卢汉廷啊，嗰个名称叫做 Ego。 部总署助理署长出任副局长前是运输及房屋局副秘书长。2017年8月陈瑞夫脱离公务员队伍加入问责团队，获委任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港股在鼠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只有半日市，恒生指数收市报30,173点，上升134点，主板成交额减至920亿。恒指鼠年累计上升2223点，升幅近8%。虽然去年大市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一度急挫至21,139点，但其后逐渐收复失地，今日收市比鼠年低位，累计反弹42.7%。多隻去年染藍價成分股表現強勁，表現最好的是美團，股價累計上升3.35倍，藥明生物累升2.57倍，吉利汽車累升1.22倍，其次是小米和安踏，分別累升1.1倍和近99%。重磅股騰訊在鼠年累計上升96%，友邦升近25%，而受惠中概股回流和大市成交急增，港交所急升97%。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嘅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好长。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相当之多车，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而太子道东上去官绕嘅支路啦，龙尾一路排到去界限街近联合道，而龙翔道。另外一边的龙尾就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还有鲤鱼门道的车龙就排到去东隧收费广场。另外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都是车多繁忙，龙尾过埋将隧一路排到去电话机楼。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着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队半春园。重复一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着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其他路面的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繁忙， 龙尾喺永德利广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应该系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姐，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系有两位啊，我哋要用佢两个名嚟造句、啊。 难我唔到嘅，听住啦。 蛋挞头女，挑骨头， 羊眼如痴如醉。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 首先介绍我哋今日嘉宾系有 Delta T 蛋挞头同埋杨雅瑜嘅， 欢迎两位。 Hello， 我系 Delta T 蛋挞头。 Hello， 我系杨雅瑜啊。 净系听声都唔够啊。 系啊， 交俾我哋嘅礼物小姐。 我哋系有呢个实体嘅。 系啦，望到 杨雅瑜痴如醉先啦。 系啊，杨雅瑜痴如醉。 系啊，我哋应该系可以影相噶，所以唔使惊。 我见到呢句话。吓，唔系啱啱新年啊，唔系啊，同埋都衬翻你首歌啊，复古啊嘛， 系啊， 几复古啊，真系，不过系六十年代同八十年代嘅分别咯。咁之后就蛋挞头里挑骨头啦， 系啦、啊，取其呢个鸡蛋里挑骨头，因为我哋英文咧费事我哋嘅监制写嘅时候难啊， 系、 啊， 我谂我要喺啲串流平台改咗呢个名佢啦， 系嘛。 你挂喺屋企得噶啦，挂喺屋企得噶啦。咁无论系鸡蛋里边挑骨头定系如痴如醉，其实都系讲紧对一样嘢嗰种沉迷啊，嗰种执着啊，咁样。唔紧要，就算你哋准备嘅嘢咧，同呢个咧有啲分别咧，我哋都试过发生过无数次嘅类似事件噶啦。 系啦， 系啦，所以都系交俾你哋讲。你本来准备咗啲乜嘢嚟同我哋分享咧？ 我哋 Delta T 先啦。 其实平时我嘅人生咧真系好 hea， 即系都冇乜嘢好执着。但系唔知点解有一日。忽然間中意咗做音樂咧，我就真係好執著呢樣嘢。咁有時喺我錄音啊，或者做自己做 DJ 打碟啊，咁我要有啲工作上要 prepare 啊嘛。咁我嗰時買咗一台好大嘅唱片嗰啲咁樣啦，咁但屋企又冇位喎，咁我就擺咗張飯台嗰度做。咁我就一路由朝做到晚，跟住我自己咧都完全唔知時間咁樣。跟住原來我喺度做，發現我屋企人咧全部都搬曬去茶几食飯。 哦、因为你霸张饭台，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佢哋可能叫我做乜嘢，我都好似听唔到咁样，系啦系，咁就呢个系一个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录音嘅时候咧，咁我其实都好想将嗰个音乐录得好好嘅。咁有时我帮啲朋友录音咧，咁就可能自己冇留意到，跟住讲嘢咧就好鬼骨嘅。跟住就已经整喊咗无数嘅女仔 哦， 唔包括你隔篱呢个啊？ 诶，咁啊唔包括，因为喺同佢录音嘅时候，我已经改过咗自身， 系、 哦、即系大概一两年前，我就开始留意，哇！原来我啲即系啲态度讲嘢系令佢哋感觉咁差，跟住我就开始留意自己个态度，咁啊而家冇呢啲嘢发生啦。 呢度除咗杨雅瑜之外，仲有一个女仔啦，你不如试下，你不如试下，你嗰时会几骨咧？ 我成日就系录下。 唔得，再六个，再六个，再嚟个，呢度走咗音。啊！呢度個唔係好準，你唔可以咁樣唱點點點，跟住可能因為講得太多次， 係 跟住就即係大家好似覺得我好惡咁，其實我只係好專心做一個嘢， 冇尾音咁樣， 係冇惡意啊，其實係。 但係有冇出現過錄音嘅時候，就係、是、又係快樂不知時日過啦，又係錄咗好長時間，做完之後發現哇，原來搞咗六七個鐘咁樣，有冇出現過？ 六七個鐘直頭小事， 係最長馬拉松試過錄幾耐咧？ 最長唔係錄啊，應該係後期 mixing， 哇都好耐，即係都我諗都十幾個鐘，係一次十幾個鐘。 但我想追翻前面少少，就係你話突然之間想玩音樂嗰個起源係有冇原因㗎？ 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首先就都好中意聽音樂啦。咁我都好中意 rap 嗰啲音樂嘅。咁但係有一次我諗係中學嘅時候，因為失戀啊，咁啊失戀唔開心啊，自己寫咗啲歌詞啊，咁樣就發覺啊，原來都幾好玩喎。咁樣就開始沉迷咗落去，咁一開頭我屋企人都唔係好中意嘅呢樣嘢， 冇得食飯喺張台， 主要係冇咗張飯台 啊。係啊係啊，但係而家就 OK 啦，所以都好感謝嗰次嘅失戀，唔係都冇而家咁開心嘅日子啊。 多謝前度啦，大家都 咁啊。楊雅瑜啦，你咧又有冇啲嘢令到你好如痴如醉、好沉迷或者執著嘅嘢咧？ 其實我以前真係試過抽 Yes 卡抽300多張， 哇！仲有冇 keep 喺度啊？ 一次啊！ 又唔一次，一次起碼抽10張咯，跟住有夜光，我記得 係， 跟住我仲要抽中咧，係我嗰陣時好中意梁詠琪嘅，跟住我係要抽到佢為止。雖然我有啲掉咗，但係我記得我數嗰陣，跟住我媽就話：你睇下你幾嘥嘢咁樣。 哎呀，嗰啲而家值錢喎！如果你 keep 起嘅話， 係啊，而家好值錢嘅。 咁你嗰時好想抽梁詠琪咧，咁你最後其實有冇計過自己抽得最多係邊個明星？ 咁樣講又好似暴露年齡咁，但係。 你講梁詠琪已經暴露咗啦， 係啦， 唔係，首先你聽我講先，有 Yes 卡其實已經暴露咗年紀啦。 然後梁詠琪係第二個位暴露嘅， 年紀係，我哋已經將你嘅 A 鎖定咗喺嗰個階段啦。 咁好聽我啲歌，即係幾歲即係可能幾歲阿媽又會播咩？ 其實佢最執著嘅唔係 Yes 卡，係年紀啊。 嗱，今日咧有 Delta T 啦，同埋楊雅瑜嚟到咧，跟住咧就係你哋嘅新嘅作品啦，你哋合作嘅呢一首都是 Lonely Night 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喺你正式介紹。之前我同阿瓊咧都會預先估一估我哋即係聽完呢首歌嘅一啲感覺，你哋啱啱揭曉話俾我哋聽，究竟估得啱定係唔啱嘅？ 好啊， 我先，我忍唔住真係想講兩樣嘢嘅，因為咧佢開頭喺未見到楊雅瑜之前咧，我想估嗰樣嘢就係個 MV 拍攝咧，因為我唔知一睇落時候我就好有嗰種好舊嘅日劇嘅 feel 喺當中，即係又長假期啦，可能我講出嚟大家會比較醒起啦咁樣。咁但係今日見到楊雅瑜咧，我覺得你同個 MV。嗰、那個風格好一致啊！你我講咩啊？ 個一致係歌性定談吐 啊？定嗰個 你個 MV 入邊冇談吐啊？你我個意思係造型啊！ 哦， 我特登噶 啊！你特登配合個 MV、啊、好啦，咁我估完啦。 係， 我以為係因為可能本身楊雅瑜就好中意嗰種復古嘅，無論係嗰個畫面啊，定係嗰個氣氛啊，於是乎喺嗰邊你有好多自己嘅啲嘅諗法擺咗去，可能你本身就好中意嗰啲日系啲嘅嗰種嘅復古咯。 我就係估喺創作嗰個音樂上面咧，應該花咗好多嘅時間咧去聽翻。那個年代無論是日本的 City Pop 或者可能即係80年代香港廣東歌，因為我覺得那種聲要做到咁似，一定是要聽好多才可以調教得到那種感覺，令到人聽哇真的好 是 那個年代出現的。 第一個阿瓊話我哋個 MV 是不是參考了很多 日劇啦，我哋都懷舊日劇， 絕對是的。 啊！你哋兩個一齊睇嘅。 其實我哋可能本身都有對呢方面有啲回憶啦，都 有回憶嘅。 咁就我哋就同咗我哋個導演講話，我哋希望可以做到，總之係一定要有個日式嘅感覺。咁、譬如上次我同JNY 寶琪做嗰首 Can't Stop 咧，就係比較偏美式嘅風格嘅。係。今次就我就特登同咗導演講，我哋一啲美式嘅感覺都唔要。 純日式 係啦，或者有港式嘅味道都要， 因為可能嗰個年代香港都好多參考日本， 同埋好中意尖東嗰啲燈飾嘅， 係啊，同埋一定要揈噶嘛， 係啊，低炒上去，然後有一種揈，但有 delay 嗰啲光，有少少拖住嗰啲咧， 係啊。 咁楊雅瑜咧，你又揀咗即系初頭大家 jam 嘅時候攞啲日劇嘅 reference 出嚟嗰陣時，你又揾到邊一啲咧？你嗰陣時係 哦，佢同我講話聽 City Pop， 跟住我就真係揾咗類似係 City Pop 嘅歌，我話不如聽呢一首，跟住係1982年嘅， 跟住佢哇呢、這個 OK 喎、啊，係啦，咁我又費事噏錯個名啦，來唔知咩子咁嗰啲咧， 係 OK， 係 跟住佢話正喎、啊，咁我哋就喺度揣摩緊，究竟大家做唔做到咯？因為哦係啦，對於我嚟講，要做翻以前嗰種味咧，我覺得我怕大家接受不到，但以前的歌又真的有些很好听。经过连番的挣扎再录，跟着、出回来那个感觉都挺好的，就都配合那个日剧的感觉嘛。 首先我们在衣着方面呢，大家一定要留意我的 MV 里面那件恤衫里面那件底衫、 啊、 那个是个精华所在来的。就是那些八十年代啊那些呢，他们穿那些那个领大一点的恤衫里面一定要有件白色的底衫在那里。 哦 音乐上都是一样啦，都是听了很多不同的 City Pop 的歌，跟着就去参考咁样。 但其实 City Pop 呢一样嘢，如果要去俾即系外围听紧嘅听众去知道，有冇啲咩好 signature 嘅，其实就系好代表到我听紧呢一种就可以叫做 City Pop 啦咁样啦。 首先 City Pop 可以从个感觉上去讲啦。首先第一，佢就个感觉一定好日式嘅，你听落去系啦。第二就系佢 City Pop。我嗰時都係上網睇，主要係分兩類型嗰個感覺。第一類咧就係佢聽落去好有一個度假嘅感覺嘅。第二類咧聽落去就好有城市夜晚嘅感覺嘅。咁好多時佢哋會有少少funk嘅元素啊，有啲funk嘅吉他喺入邊啊，咁用一啲好舊嘅 bell 啊咁樣嘅聲，咁你就會聽落去就係噶啦，係啦。 咁啱啱講嘅嗰兩個分類，今次呢首《都市 Lonely Night》應該係後者嗰種，係咪？即係有夜晚城市感覺。 係啊，冇錯冇錯。 我對於個歌名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嗰兩條蛇仔使唔使特登要讀出嚟噶？都市 Lonely Night 咁樣，係有呢個效果喺呢一度咧。 即係呢一個設計係點樣咧？ 其實是因為我們咧睇咗好多嗰啲日本嗰啲 CD single 或者係係啦，咁佢哋見到又係有個中文有個英文，即係有個漢字有個英文咁樣，跟住係啦，跟住又有時有啲蛇仔啊、星星啊嗰啲咁樣，咦？好似 Serenity 之前有首 旋轉 with me， 係啊，佢咪又係有個星星點樣嘅，係 加蛇仔咁， 係啊係啊。 咁你頭先個 reference 即係去聽翻要好多嗰個年代嘅歌，之後其實香港嗰時候咪會唔會都有類近？因為八十年代嘅時候，香港嘅廣東歌都好受日本嗰邊影響噶嘛。有冇聽嘅時候都發現我以前香港有啲作品都有呢一種嘅曲風喺裏邊用到咁樣？ 香港嘅作品都有好多，因為好多都係可能買了日本的版權，咁其實佢哋做少少重新編曲，但係其實個編曲都好類似嘅，所以我哋都有聽下嘅，係咁喺尤其是喺嗰、那個mixing 上嗰個人聲點樣處理啊，我哋都喺嗰度做咗一啲考慮咯。咁今次處理楊雅瑩嘅聲，第一樣就真係好舒服， 係 其實佢第一下唱咧，就我覺得佢已經好重嗰個感覺，反而咧係楊雅瑩成日都話：我呢 take 唱得唔好喎，呢 take 個音好似爭少少喎，咁樣跟住話唔使噶，你已經很好好噶啦，咁樣係啦係啦，咁就反而係我自己嗰一 part 咧，我就辛苦啲啦，覺得係 係在於啲咩位置上面比較辛苦，在於 我始終覺得個感覺咧，我未扮到可以好似 Yuka 咁舊啊！佢可以一開口扮到就已經係嗰個年代。 因為我細個成日聽，我媽係播啲錄音帶，我即係不停咁樣播。咁我細細個係挨埋個收音機咁聽咯。 我諗係可能係咬字上，因為我平時就hip hop 歌比較多啊，咁嗰個咬字嘅方法其實都有少少唔同。 但我想知道做呢一種叫做復古嘅音樂啦，因為我覺得難就係在於嗰個曲式就係模仿緊以前，咁但係你聽起上嚟咧，又唔可以太過真係好舊喎， 係要聽得出係新做嘅舊歌。 係啦，即係呢啲位置上面拿捏係咪就係你話要花好多時間嘅地方，同埋點樣最後即係做到而家呢個 version 咧？ 其實嗰個 mixing 嘅 version 我都做咗最少有八九十個嘅係。 但佢 send 俾我13个，我系上一次有一个访问我先知道，跟住佢话唔系啊，我整咗80几个，哇！啊、 但你听呢13个，你有冇觉得有啲咩唔同嘅感觉噶？ 其实我又系同佢喺 mixing 上有啲唔同嘅谂法。第一次咧就觉得，咦？点解啲鼓好似喺后面多啲？可唔可以同个人声一致啲？即系前后个摆位咧，我都同佢倾咗好耐。咁跟住之后佢又。我又整俾你啦，跟住我话喂，点解个 balance 好似我呢个位系咪我录得唔好啊？边即系我哋系圈，我系圈住边一个位咩歌词，会唔会个乐器摆前定后咁样？都系倾咗好耐。 係啊，咁就係咯，點樣可以喺嗰、那個覺得係扮舊，但係又唔係舊咧？其實我哋就好多時要喺嗰個 compress， 嗯， 係啦，嗰、那個壓縮同埋嗰個 reverb 嗰個做法。咁、 嗯、 我哋 reverb 就即係、就是、要落大啲啦，當然 係 啦，舊時係比較輕嗰啲係。咁但係就一樣，我哋要嘗試去盡量做得大粒啲嗰啲聲 punch 啲，咁就聽落去會盡量會就會似哦。有舊嘅感覺，但係又聽得出係新嘢咁樣。 一路聽到佢哋兩個即係喺創作嘅過程當中都好 smooth 嗰樣嘢。咁歌詞上面就大家一齊去填去寫㗎啦。咁 我哋其實本身寫個歌詞嘅時候，我哋就想盡量去寫得唔好話太深刻、太 signature 嘅，因為我哋想更加多人去聽嗰個音樂多啲嘅，係、 嗯、 啦。即係雖然唔好太深刻，但我哋又要有以前嗰陣味道， 共鳴啊，有種共鳴回憶。 係啦，所以我哋就將啲嗰啲字眼啊，加咗少少嗰啲啊，以前咩舞池啊嗰啲咁樣。 舞池呢個佢諗嘅茶餐廳啦、啊、卡式帶，就我哋諗 A 好啲啊，定係獨醉於舞池啊，定獨醉於咩啦、啊？咁頭都好似爆咗咁，多幾耐？ 我諗到一兩個禮拜咁樣啦，大概。 我見有一啲朋友喺個 MV 下面去留言，聽完之後啊，即係除咗係有復古嘅感覺之外，又好似個歌詞 relate 到一啲即係近期發生嘅自己生活上面又好啊、嗯，社會上面嘅嘢都好啊。咁你點解你嗰時揀呢一個主題去寫嘅時候，嗰陣時係邊一個帶起先，定係點樣樣咧？ 其實我哋都冇話邊一個帶起先，因為我哋其實都係我哋都有做一啲資料搜集，咁其實睇翻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大城市咧，都會有一個叫低慾望族群嘅、 嗯， 即係嘅咁樣，即係佢哋可能係啊、哦，我覺得好似冇乜希望啊，咁我就唔使錢咯，咁樣係咯，係橫掂都係咯，有啲嘢啊，可能都強求唔到噶啦，咁就唔使錢咯，唔做係咯，唔要求咁多，唔要求一個好高質素嘅生活咯。個歌詞又正正係同呢一樣嘢有少少關係啦。 但係你哋兩個本身係咪嗰啲低慾望嗰啲人嚟㗎？ 我好高欲望噶， 系，想知好难啊！你要咁高欲望嘅人去写一首低 欲望嘅歌， 但系我算唔算低欲望？我系去露营啊，去下即系 backpacker 嗰啲人嚟嘅。 唔係嘅，低慾望係就係留喺屋企嘅啫。 哦，留喺屋企啊， 係啊，即係唔出街、唔消費、唔性。 哦，咁樣嘅， 好簡單。 即係你高欲望嘅位在於 我啊， 係 我。第一就梗係好想自己歌多啲人聽啦，呢、這個第一個最大嘅慾望啦。第二我都係喜歡消費嘅， 今日大家可以聽得到就係佢點樣用呢一首《都市 Lonely Night》去帶出啱啱講過嗰個低慾望。今日大家可以睇埋個 MV， 完全係 feel 得到嗰個年代啊。 係啊，揈啊，好揈啊，那個鏡頭。 有冇頭暈啊？ 冇，睇完之後幸福嚟，唔係有種。夢幻咯、啊，我覺得係。 今日再次都係 Daddy 同埋楊阿姨上嚟為我哋介紹呢首你哋合作嘅新作品《都市 Lonely Night》。今日多謝你哋 ，Thank you， 拜 拜。 家都应该是收紧炉，可能去紧食呢个团年饭，听住呢首 City Pop 嘅作品，希望会令你心情好啲啊！听我 Delta T 同埋杨雅瑜嘅《都市 Lonely Nigh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7宗系本地感染，其中7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另外再多2名确诊患者离世，其中一名居于红磡嘉围村嘅84岁病人喺离世之后确诊。新增確診個案當中有2宗分別來自太和村愛和樓，患者包括一名並非居住在愛和樓的緊密接觸者，再多2座大廈需要納入強制檢測，包括太和村麗和樓以及深水埗慶華大廈。對於昨日公布的2名確診者曾經到過花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這2名確診者都屬於知道源頭的個案，因此認為在花市感染的機會比較少。农历年30，不少市民到铜锣湾维园逛花市，下午4点多市民无需排队进场，个别的摊档人头涌涌。有花档说今日天气不错，人流多，形容是最后冲刺，会减价散货。有到场的市民表示，入场的时候安排顺畅，有别于以往人山人海的情况，今日行得更加舒服，但因为摊档少，未找到心儀的年花。有市民和家人趁食團年飯前到場，認為今年沒有乾貨等攤檔，雖然沒有往年那麼方便和熱鬧，但慶幸還有花市。黃大仙祠年30開放至下午4點半，今年投注香儀式改在網上舉行，關閉前一個鐘頭，仍然有不少善信到場參拜，祠外有熒幕顯示人流情況，亦都有大型橫額提醒市民進場前先作電子登記或使用安心出行。有市民一家人到黃大仙祠表示，每年都會帶小朋友來感受傳統文化，對於投注香儀式不會開放給公眾參與，他覺得會令到氣氛較差，但認為健康較重要。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明早清涼，最低氣温約15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農曆新年假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現時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的意外还未清理，现在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运头塘村。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的意外是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讲回隧道的情况，洪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较早前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但是洪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近芜湖街同埋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九龙货仓就是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咁另外太子道东上去观塘绕道的支路，车龙就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皆老街近九龙医院。另外观塘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都繁忙嘅，龙尾德宝花园。鲤鱼门道去将军澳隧道的车龙就排到去东隧的管道入面。而家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车龙排到风力楼，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在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清水湾道出九龙近大埔仔村一段龙尾就去到近亚公湾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哦，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剛才掛住講找數，好似開始冇同大家預告今日我哋點歌俾邊個？ 係啊，我哋今日點歌俾牛啊！ 點俾嗰隻牛啊？ 係啊，因為好快就到牛年啊嘛，係咪？咁大家已經開始不斷講啲有牛字嘅嗰啲嘅嗰啲吉利嘅説話啦。 好難啊！ 牛氣沖天喎、啊，即係 好夾硬啊！我覺得 咩牛轉乾坤啊咁樣，跟住我喺度諗， 最適合即係做牛做馬嘅啫，冇啦。係 啊，做牛做馬咁樣。 同埋牛唔飲水，唔撳得 牛 頭 低啊！咁樣，希望大家勤力過新界隻牛啊！咁樣。 或者快啲激走身邊嘅牛鬼蛇神啦、啊！唯有有呢啲咯。 但都唔係好嘢嚟㗎，個牛字嗰、那個牛鬼蛇神入邊個牛係 啊，等你激走，即係話牛字好夾硬咯。 係不過嗱，今日唔夾硬嘅好唔好啊？即係咧，大家可以去蘇動音樂嘅 Facebook 啦，或者係 IG 啦，留言又好 ，inbox 我哋又好啊。你有啲咩祝福嘅説話想送俾只牛， 啊、 或者點都得啦，又或者想點首歌俾啲牛聽。 系， 虽然有只有个成语叫做对牛 弹 琴， 系喎，唔记得咗有呢句成语添。 系啦， 系， 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啦，因为即系 有冇一首歌系主要系以琴做呢个 lead 嘅乐器，就可以 对 牛 弹， 即系林家谦嗰啲歌播出嚟， 对住只牛唱《时光倒流》系会咩事？时光只去倒流， 就系正宗嘅对牛弹琴啦，咁样 系啦。咁如果有啲咩说话想同只牛讲咧，唔好错过啦，系啦，因为都系得呢一次机会啫。我哋下个星期咧又系其他嘅点歌对象噶啦， 系啊， 骚动音乐。Facebook 啦，或者 IG 啦 ，inbox 或者留言俾我哋都得嘅。 我哋好想知道究竟牛大家可以玩到啲咩咧？因为我都发现唔容易啊。会唔会系点嗰啲咩一头猛牛得情长得？ 其实咧，我本来好想 咩唔用啊？ 我应该会解释下我个首，我嗰个好有意义。 系咩？咁啊，听你嗰个先啦。最中意听啲有意义嘅嘢噶。 嚟啦！ 咁阿琼写咗啲咩嘢俾呢只牛咧？ 亲爱的牛牛。每次讲到你都好似同辛苦有好大嘅关系。例如我细细个嘅时候就听爸爸教我讲话，当一个人好勤力嘅时候，我哋会赞佢，哇，你仲勤力过新界啲牛喎、哦。但係大个之后都系呢一句讲法呢就完全唔同晒。我开始听到身边嘅人同我讲话，切，新界啲牛够勤力啦，咪又系咁，勤力冇用嘅。仲记得当日夜晚我就瞓唔着啦。我一直喺度思考緊，咁做人仲应唔应该好勤力呢？如果好勤力好勤力之后都仲係冇乜好结果嘅话，又要点样去接受呢？你睇下，其实做人呢好攰㗎，有时候可能做牛係好过做人嘅。就快到牛年啦，我终于都有机会了解下你。根据元农自然护理署嘅资料，本地农民呢曾经广泛使用黄牛同埋水牛去帮佢哋耕地。之后冇再耕地呢，呢啲俾人遗弃咗嘅牛就继续留喺附近不断繁殖，令到流浪牛嘅数目不断增加。而黄牛呢同埋水牛就成为咗香港最主要嘅两大流浪牛嘅种类。黄牛嘅分布呢相对比较广泛，喜欢喺山坡同埋草地上面食草。至于水牛呢就多数会聚居喺湿地，大部分呢都会喺低地上面栖息。水牛，我哋呢啲城市人认识得真係唔多。黄牛我哋了解得比较多，例如佢哋嘅叫声。喂，年位呀、啊、年位呀、啊、靓位呀、啊、靓位呀、啊、千百两张爱唔爱爱唔爱爱唔爱。咁呢啲黄牛呢就係、是、犯法嘅黄牛嚟嘅。系啊，牛年就快到啦！我好希望喺香港人同埋牛可以继续好和谐咁样相处。 其实你们才是真正的原居牛，早过我们出现在这笪地方，又曾经帮助我们这么多，希望你们在香港不要再受到伤害。不过身处不同的地方就会同牛不同命的了。如果你出世是在日本，你就有机会成为和牛。和牛的要求很高的，因为一般呢在日本养的牛可以称之为国产牛，但是如果想叫和牛这个名字呢，是只是可以接受血统很纯化的四种日本原生种牛才会被称之为和牛。你有没有幻想过如果你是和牛，生活又会是怎样呢？ 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艳航，你那御勇偏有行，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碎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像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就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送俾大家有哥本哈根的另一只牛啊，唔系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 点令 薛凯琪绝唱？ 好啦，问题嚟啦， 系 究竟哥本哈根本身有冇牛咧？ 哇！呢个地球会有个地方冇牛嘅咩 ？I don't know。点有啲物种可能？ 可唔可以问下听众朋友，呢个地球唔系即系唔计南北极啦？ 嗯， 有冇一个地方系冇牛嘅？ 或者净系哥本哈根啦，有冇牛？好想知道。 系咯。 好无聊啊！呢个问题， 我哋两个真系喺年三十晚讨论啲咁有益嘅问题。 啱啱短短几分钟认识咗牛啊， 系啊， 嘅一生啊，好似 系啊，有黄牛啦，同水牛啦，喺香港系比较多噶。咁我哋平时咧喺即系马路上边见到啲行嚟行去嗰啲，应该就系黄牛嚟噶啦。 黄牛啦， 系啦。咁喺围住红馆啊周围行嗰啲 都系黄牛啦。咁样，然后 好中意呢个鸡啊！对唔住，虽然好， 然后喺餐厅碟上面嗰啲就系水牛鸡翼、水牛、水牛丝屎咁样。 但系都希望大家即系平时，譬如我哋去郊野公园，即系比较郊外嘅地方揸车嘅时候，如果见到啲牛过紧马路咧，让佢哋行先啦。系啊，因为即系成日都会见到啲新闻咧，又话啲牛被车车亲啊咁样，咁佢唔识去睇急症噶嘛， 同埋佢未必识睇嗰个行人过路灯噶嘛。 系啦，所以希望大家，希望大家爱护小动物，大动物都要系啦， 大动物爱护自己嘅大动物。 今日系咪要行呢个烂 gag 嘅路线啊？你写咗咩俾牛啊？快啲啦！ 好啊，嚟啊，听下啦。 亲爱嘅牛牛，你好。今日我写呢封信俾你嘅时候，系带住沉重嘅心情同埋遗憾嘅。仲有四个钟左右啦，就到你坐正嘅一年，亦都系你痛苦嘅开始啊！啱啱坐咗一届嘅老鼠，俾人闹得好犀利啊！因为疫症维持咗足足成年，成个世界都变晒，个个人都入晒老鼠数啊！话佢脚头唔好、啊。至于点解邓你惨，生肖呢家嘢系玩问责制噶嘛？嗰年过得好咯，啲人咪赞你咯。但如果嗰年大家生活差，就会赖坐正嗰个生肖噶啦。简单嚟讲，就系输打赢要。唉，呢啲咪人类人性嘅丑恶咯，系自私啲噶啦。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你睇下老鼠，咪就系咁啫嘛，俾人闹足成年，所以你要接受呢个烂摊子，点可能唔惨啊？牛牛啊牛牛，其实我份人都好中意帮人噶。之但系今次呢坛嘢我真系帮你唔到啦。嗱，我就属马嘅，今年我就同你相冲害，即系啲人话嘅害太岁。虽然我同你已经夹过我同老鼠噶啦，不过我哋都系唔夹，恕我爱莫能助。你啊，自己睇路啦。帮就帮唔到啲咩啦，不过我都有一句名言可以分享你听嘅。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虽然这句说话的主角蜘蛛就不是十二生肖之一，不过这句说话在他身上用得着，我想在你身上都啱用的。今年你坐正了，咪管好啲下属，间中听下民意咯。人类啊，是一种很简单的生物嚟嘅啫，你适时咁样俾下啲甜头佢哋咯，佢哋嘅反对声音就会细啲噶啦。反而你越压迫佢哋，结果就只会越衰嘅啫，呢啲都系我作为人类以过来人身份话你听嘅。讲咗咁多衰嘢，始终啊新官上任都系好事嚟嘅。为咗预祝你新上任啊，今日我拣咗首歌送俾你，都应该讲得出你嘅心声嘅。希望嚟紧今年啊，你会做得好过嗰只老鼠咧。写完呢封信就收炉嘅波成上。 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使野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 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使野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奢求遇到爱神，交往难，相处难，恋爱难，这个人太笨。我不如一个人，孤独能及早得分，无用勉强被怜悯。我不如一个。 听过有曾比特的派台作品叫做《我不如》啊， 刚才有一种他一个人类同只牛一起讲人类坏话的感觉咯，系啊，同埋仲要拜咩收炉啫？你写完呢封信就收炉啊嘛，但系你我哋听日开翻个炉， 唔系啊，我收完炉之后隔几分钟就开翻个炉， 系啊，你个炉都好频扑， 好快噶咋， 透得咁样。 嗱，今日呢个时间都知应该听众都准备紧去唔同地方啊，搵翻屋企嗰样嘢啦。 但系有人提议话咧，其实可以搵阿牛嚟唱歌嘅， 冇错啦， 因为有个歌手真系叫阿牛。 你有冇听过？有冇听过牛唱歌？我话有啊，你未听过，而家听下。仲系唱新年歌，牛年牛 提前啊，进入新年嘅气氛啊！恭喜发财，利是到 啦！系啊，佢叫阿牛啊，佢识唱歌噶，仲唱新年歌添，哇！死啦，唔知道会唔会系纯音乐版本添，仲未开口嘅。 春风吹啊，百花开，新年又到来，恭祝你好运连连，幸福每一天。人群俏啊，心情美，桃花迎面吹，穿好住好睡好觉，笑得舒钞票。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爸爸妈妈好，老爷姥姥媳妇爱人一起多热闹，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快乐没烦恼。欢庆佳节即时到，点香打鞭炮，欢天喜地新年好，开开心心最重要，欢天喜地新年好，再来发发发你一个大红包。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谷丰收，六六大顺，七星拱照，八方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花百中，千子万红，财神到。 呢只歌讲真咧，我系未听过嘅，但系咧都知道条 formula 就系嗰个 music break 中间一定系会好长，然后俾当事人咧讲一堆祝贺说话嘅。 对唔住，我真系第一次想听一首歌系笑到讲唔到嘢。哇！真係好多好多吉利嘅笑話喺當中啊！而呢啲吉利嘅笑話咧，我哋就希望通過呢一首歌啦，喺鼠年最後一次嘅騷動音樂送俾大家。 哇！你而家語氣好似即將會進入倒數嘅階段啊！ 冇錯，我哋又嚟咯，好唔好 啊？ 一齊啦！ 係啊，五、四、 三、二、一， 明年再见， 拜拜。